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好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傍晚风力逐渐减小，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仅-0.1度，夜间最低气温-0.9度，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0.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办略，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本时段呢，环路通行基本正常，高速路车多路段如下：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进京方向车多，还有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另外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进京方向，华义桥到航站楼出京方向都是车多的，还有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进京方向同样是车多的路段。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出门的话千万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在的时间是7:33，知道各位呢可能都忙着要起床出门了。 是的 啊，对对对，一定东西别落下，手机搞好 这个电源充电宝都带好、 都关了， 充电宝都关了 啊！这电源都关了。 哎，对对，出家门之前，对，带上这个该带的东西啊！我们顺顺利利的又开始一天，而且今天是周五了，对很多朋友来说是周末。 哎， 下了班就是周末了。 还得提醒大家，您要是送我那些什么礼物，您可别忘了拿，对吧？包括王毅的，包括王毅的， 没有这个事儿， 没有啊。 对对对对对，今天可能也是车会比较多嘛，所以做好心理准备。今天的我们出发吧，这个节目很有意思，两头呢我们会给您说一说这个生活方面的资讯啊，热点消息 啊。 第三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一说这个文化方面。这个世界趣闻， 没错，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但第二时段不一样。 第二时段我们跟您讲点不一样的事儿。现在没几天可就到春节了， 很多的朋友都在琢磨着，哎呀，这春节我这伴手礼呀、啊，包括年货呀，送什么礼物啊，我都还没想好呢，怎么办呀？ 其实第二时段会跟您说说翡翠， 哎。 啊，那么这也是送礼的一个选项了。 是。 于是乎，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哎，您过春节的时候，如果让您送给别人一个特别点的礼物，您会选择什么？ 就是说，您想让别人给你送什么礼物，是这意思吗？ 嗯，蛮拧，行吧，那你说的，你这成要礼物了 啊？要礼物了， 是说，比如 就说出我的心里话了，你说说怎么办呀？ 哦，那要礼物也行吧。 哦， 您希望别人送给您什么特别的礼物？这一般都会说，要不然给我辆车。不，我觉得你这不好，还是我这个吧。 好好好好， 就是你送给别人，让你选一件特别的礼物送给别人， 哦、 你送什么？ 我送什么？ 对，你得动脑子，不能光收东西。 哦， 知道吧？ 这得动脑筋， 老要 得琢磨， 你这 是对吧？得投其所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王一他喜欢什么呢？ 对，送点特别的礼物，您会选择什么呢？找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吧。 没错， 早起的朋友赶紧来啊！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潘家园地区今年新增了一处500个车位的停车场， 还有呢，今年本市的蔬菜比去年同期还便宜些呢。 哎，春运正式启动了，三大火车场站啊和首都机场呢推出了多种便民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为了买到好的电视剧，央视都拼了。 哎呦，不容易、 啊、我们也拼拼。您跟我们说说，如果过节的时候让您送给别人点特别的礼物，您会选择什么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聊聊天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7:36，欢迎继续和我们一起出发，随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联系联系啊，说说您想说的话，或者呢也聊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让您给别人送个特别点的礼物，您会选择什么来送给好朋友啊？我们这儿一位叫王沈月的朋友，我过春节会送父母妻儿一个陪伴 哦， 我是做纪委工作的。哎，坐好了，你纪委的领导来了。 领导来了。 对对对， 我什么都没干。 人做纪委工作的，那你怕什么？ 我心里虚啊，就是。 那你还是干了点什么吧。平时了老出差，特别忙、没时间陪陪这个老婆孩子，陪陪家人父母，所以过节好好的陪伴他们。 好好好好好。 这个暴脾气说，早我觉得还是给他们钱最实在。 嗯，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对对。 但是我们想的就是，如果能够把它化作成是一份心意， 是这样啊， 一份礼物， 特别的嘛。 对对对对对。 钱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呀、啊， 是不是？ 对，大家都有。 特别需要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呢？ 虽然我也特别需要吧。 哎，就不说钱的事了。 是。 如果让您送别人点特别的礼物，您会选择什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我和高磊给您说说新闻消息。 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吧。 行，位于说说潘家园。 对，位于东三环附近的潘家园地区啊，今年呢将新增一处集绿化景观、共享停车为一体的近万平方米的绿荫共享停车场。那么这处呢是位于华威西里23号楼北侧的停车场啊，建成了之后将新增500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同时呢还能集中停放非机动车300多辆，从而呢缓解周边四个小区居民的停车难题，以及未来地铁17号线出口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 再来关注呢，2月5号起新开了3条由城市副中心开往大厂燕郊地区的公交线路，运营的时间呢都是平日早晚高峰的时期，准备开通的线路确定了，叫做893路、894路、822路、那么都抵达的地铁6号线鹿城站，从始发站抵达鹿城这个地铁站的时间大约40分钟，票价呢执行常规公交票价，并且享受刷卡乘车优惠的政策。同时啊，原快速直达专线62路、快速直达专线102路、快速直达专线111路就停驶了。 对，尤其是最后这一句哈，原来这几条快速直达专线停驶了，您可以改坐地铁6号线。 您要是记不住的话呢，也没关系啊，您可以登录这个北京公交网来查询一下。 没错 不是坐六号线啊，是说这个893、894和822路 这几路都可以坐。 对对 对，来，我们继续关注交通出行。首都机场首家人工智能体验馆“机器时代”日前呢，在 T3 航站楼的到达厅开门迎客了，2000多件汇集了海陆空不同纬度的前沿科技产品是齐聚一堂啊，让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旅客第一时间领略咱们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魅力。在充满了未来感的白色的体验馆里边，一款外形相当呆萌的机器人令不少的旅客是驻足围观啊。那么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它的名字叫小曼，不仅能够跟人对话， 青岛来的吧这个、 哎呀嗨，能唱歌跳舞，还接入了互联网，它可以回答各种各样的现场提问、 哦、 那么这款智能机器人是瑞曼公司与科大讯飞合作开发的最新产品，这俩强强联合使得最新研制出来的机器人仿真率特别高，与人交互的时候体验效果也特别的好， 就跟真人差不多了、 啊、对了， 青岛人管那个漂亮的姑娘叫小马， 小马 肖马、 哦、 就是青岛小妹儿，就是美女，青岛的美女 哦。 那你贵州说这姑娘漂亮， 叫小妹儿， 不是叫你好丁哦？ 哦呦， 丁 丁、 哎、丁字的丁、哦，你好丁哦，就是很漂亮 哦 啊。 各个地区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对对对对对。哦、比如咱这说北京，觉得特飒，姑娘特飒， 对，漂亮大妞，对，北京大妞，是吧？ 我没说，就是特飒啊，我就说了这个了。咱们说说啊，如果过春节的时候，新春佳节， 嗯， 如果让您送给亲朋好友一些特别的东西， 是， 您会选择什么？ 嗯， 这只是个想象，对不对？并不是说我们俩推物质送问候啊、祝福不行，当然都得送了， 都可以。 你不能送人东西的时候一句话不说，给你转身就走吧， 那不礼貌啊，是不 是, 是, 是, 是, 是？ 这份心意也没送到、啊 哎， 对吧 对？您想着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聊着 啊，我们再给您说说民生消息。最近几天大家都感受到了哈，全国都纷纷下雪，咱们这儿就是不下。 是， 但是这下雪呀、啊，引发了这个本市菜价的一些波动。我们给您说说，比如这白萝卜 怎么着， 一斤1.49元。 嚯、哦， 菜花呢一斤3.75元， 涨了吧？ 大白菜每斤7.6元，豆角呢每斤6.06元，西红柿呢每斤3.23元，等等等等。市发改委呢近日也是到新发地调研之后就发现，哎 哦， 今年本市蔬菜。比同年往期啊，就同年啊，比去年同期还便宜一些， 便宜了啊， 这有点神奇啊。一般来说，这个下雪不是就应该， 可能收成就不好了， 不是不好，运输也困难了， 啊、对呀、啊，然后成本就增加了 啊。 哦， 哎，比去年同期还便宜，好， 咱北京周边自己种的， 也有可能，因为你看这些菜，白萝卜、菜花、大白菜、豆角、西红柿，基本上也没有南方的那种 啊，对，都是咱北方的看家菜，是吧？ 冬天一般就是这么吃了， 是， 哎，对，吃点应季的蔬菜没什么不好。 嗯，那当然了。咱接下来继续关注来自于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最新通报显示，2017年的全国共抽查进出口商品6769批次，检出了不合格1891批次，不合格检出率 27.9%。 那么其中啊，进口儿童牙刷的不合格率是 47%， 我接近一半了。 嗯， 出口充电宝的不合格率则高达 65%， 超过一半了。 对，那么从整体看呢，从全部的这个抽查商品当中啊，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进口商品质量状况不容乐观， 像家用电器、服装、家用的纺织品、牙刷、湿巾、学生用品等等进口消费商品这一类呢， 是 累计抽查了5291批，不合格率达到了28.3%。所以呢，买进口商品您也得关注质量， 是 啊，没有这么一个迷信说法，进口的就一定好？不，哪儿都有好的，哪儿都有待提高的。 现在咱们国产的这个商品的质量也是杠杠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牙刷不用买进口的吧。 这个反正就是看您自己个人的喜好，您非得喜欢买，我们也拦不住。您说是不是？ 长的是本地牙 啊！嗨， 这哎，你没买过外国牙刷吧？我有一次这个， 我买过倒是 出国忘了带牙刷了， 啊、 他们那儿酒店不提供 哦， 我就买了一个。他们那儿牙刷板都特大 啊， 我感觉他们那儿人是不是嘴张的大呀？ 牙齿也大， 嗯， 哦， 哎呀， 所以刷起来有点费劲， 有点疼。其实小一点牙刷可以刷到更里面，更这个隐秘的 沟沟槽槽什么的，缝缝什么的， 对，刷得更清楚。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是， 新春佳节就要到了啊，如果说让您送给亲朋好友一些特别的礼物，您会选什么呢？ 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 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咱们说说吧，送什么？ 送什么？ 乖乖小熊说，那就送蔡国庆，我送你365个祝福。 哎，每天一个祝福，这也不错。 哎，你要能坚持每天送，其实挺难的。 关键是您要每天能唱着送这祝福，那就更难了，是不是？ 烦死我了，哎呦，是对方太难了，接受这样一个礼物。 来看看啊，这位朋友 KC 就说了，年前我给我的直接汇报下属一人送了一支好一点的笔 哦， 这个笔上呢还刻了他们各自人的名字，表扬他们在去年的辛勤工作，今年呢一起继续加油。 你看，其实这一个小小的东西，并没有可能不是说成本多高，或者说多么贵重， 嗯， 但是让大家心里觉得啊，你看我的努力，负责的人看见了， 是啊， 对，然后他能够关注到我们的想法，对对对，我觉得特好。 最重要的是，还他那么的用心，每支笔上还写了每个人的名字。你写这起码，比如说你十个人，你就得交代人家写十个名字。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不能十根笔全叫高磊， 美的你是批发商啊你？ 不是，我就想要一根是吧？ 没你什么事。 嗨， 宇轩宝贝说早上好，今天驾考科目三考试啊！ 哎呦， 这个，我想要二位祝福我顺利通过呀。科目三， 科目三是什么？我都忘了， 不上路了吗？啊，现在有四个科目。 对啊，现在跟我们那时候考的20多年前不太一样 了。但不管怎么说 啊 这个既要心细 是。 还要适当的胆大， 对， 是吧？哎，祝你考试顺利。 不过今天风大，您这个反正 哎，对，今天风是太大， 油门轰的大一点啊，要不然车不动啊。 您那是什么车呀？手摇的。 来看看这个 大佛爷，我觉得送点我自己做的风干的肠， 风干肠哦， 哎，比较实在， 好吃。 春节总得吃吧， 嗯， 有意义吧？我自己做的， 嘿， 对不对？ 啊， 现在有个问题， 什么？ 他怎么还不干？ 好嘛，这眼瞅着过春节了 啊， 你给他榨干。 香肠怎么榨干呢？ 啊，嗯，哦，就蹬一蹬，摔一摔，撸一撸， 过两天成皮鞭子了。 这藏玉雪莲说了，还有不到半个月啊，就是春节了。 啊，是是是，我们传统的新春佳节。 嗯，是，那今年春节我和我老公呢回我爸妈家过年啊，我给两家老人年货基本上都买完了。今年呢是给婆婆呢买了一套餐具， 嘿， 盘子和碗呀，啊，都是十个，寓意十全十美。 嗯， 怎么样？不错吧？ 对对对对对，啊，不错不错不错。错过说，哎，那我就觉得翡翠挺好 啊！ 我自己就是玩翡翠原石的。 哎呦呵， 得有点这个眼光。 哎呀，啊， 原石， 要不然您送我一个展，这个 这得有点 看一看 力气， 是力气， 原石沉呐， 沉呐。哦，没事，我不嫌沉啊。您送我都行啊。 今天这节目并不是让你选听众家里有什么，然后自己往自己这儿改了的。 哦，跟我没什 么 关系。 品行啊。 得嘞， 笑得如此猖狂。 哎呀，就是希望大家惦记点我呗。 大家不要怕他，我会保护住你们的财产的。大家可以说说，如果让新春佳节您送给别人点特殊的礼物，您会选择什么？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各位早起的朋友也欢迎来跟我们打打招呼。接下来继续跟您说热点消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 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咱还是先说说春运。 好嘞， 消息， 嗯， 昨天的00:52，2018年春运第一趟增开的列车北京站到重庆站3603次发出了，北京铁路春运大幕也是正式拉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呢，春运40天，北京地区发送旅客将达到1485万人， 首都机场预计春运期间进出港旅客将达到1090万人次，96万人次。首都机场开通安检暂存微信的小程序，以便呢出行旅客将无法通过安检的物品暂时存放。 另外呢， 好了， 是今年春运的北京局最大限度的挖掘了铁路运力资源，图定加增开了列车总数高达700多对，那么其中呢，动车组达到了424对，超过了总开行列车数的60%。那么今年呢，回家旅客感觉更快更舒适了。北京三大火车站啊，都是增加了刷脸进站通道的数量，无干扰的快速进站，也将成为今年北京春运的新服务。 那北京三大火车站的服务也是各具特色哈。咱们先说北京站，开放了45个人工售票窗口和102台自助售票取票机，所有人工窗口呢都在这个原现金银行卡支付的基础之上，增添了微信啊、支付宝啊这样的支付功能，覆盖率达到了100%。再来看南站，它新增了19台站内导航问路机啊，你说说这火车站这么大，一眼看不到头啊。 是啊， 其中呢，候车大厅设了15台，地下换乘层设了4台，问路机可以为旅客提供详细的站内处所的导航、车次信息查询、常见问题咨询这样的服务。我们再说说西站，西站大呀，为了缓解站内候车压力，优化北二楼进站的流线，车站呢将原有的团体售票处与现有软席候车室打通，候车面积呢增加到460平方米，要更大了。同时改造后，原二楼东侧的商业区域呢将设置288平方米的旅客休息区。 对，这刚才我们提到的北京三大火车站的服务呢是各家都有各家的特色。咱们接下来说说首都机场。针对不同旅客的实际情况啊，首都机场在今年春运推出了丰富的人性化服务措施。如果通过安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小的化妆品、小刀等无法随身携带的时候呢，旅客您可以在安检柜台办理啊暂存手续，随后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安检暂存这8个字，并且绑定存单啊，就可以随时查询暂存的期限、预约领取的时间、延长领取的期限等等。那么在领取暂存物品的时候啊，也仅仅啊需要出示这个小程序当中物品相对应的一个2维码，并且配合身份证，您就可以取回您自己的东西了。 对，原来需要一张纸，一个单据。那个单据呢经常有人弄丢， 就丢了。 我取过一次， 嘿， 我的单据在，但旁边好几个人单据都不在了。那你怎么说是你的？这没有证明。 哦，那是啊。 对， 你可以说剩下都是我的。 只有你这样的，你进去吧，他们都出来，你进去吧啊。然后这个拿着身份证，现在有了小程序，真的很方便。那像老人呢，残疾的朋友或者孕妇等等这样特殊的旅客群体呢，也可以提前24小时拨打010-96158 010-96158来预约申请，免费享受到比如轮椅的使用、全流程陪送、冬衣寄存、旅客电瓶车等等便捷的服务。同时呢，在国内国际安检现场呢也设置了无障碍通道，确保特殊群体的旅客能够无忧出行， 真是越来越方便了。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火车还有机场，接下来咱关注一下室内的地铁。春运期间的北京地铁新添了科技岗，缓解大客流，将首次发布车站的拥挤度信息。乘客出门前呢就可以用手机查询附近地铁站的拥挤度，那么选择舒适度最高的车站上车，这在国内外还是头一回。北京地铁呢还专门成立了拥挤度功能开发小组，建立应急响机制，确保初期数据传输顺畅，显示稳定。未来啊，这个拥挤度信息呢将可以实现根据乘客出行习惯精准推送。 这个大家如果坐地铁的话也要做好准备，因为春运了，有很多朋友要回家，所以前往这个机场啊、火车站啊、长途汽车站的这个人可能会比较多的啊。像京港地铁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说呢，在4号线北京南站每周五周日延长开往安河桥北的上行列车末班车发车时间30分钟的基础上，京港地铁呢将密切关注客流，及时与铁路沟通。如果遇到火车晚点了，客流比较大这样的情况，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将根据客流适时加开临时客车。 对， 你看它就活泛起来了， 是啊， 不是原来都是定死的，并且呢，人家也做好了延长运营的准备，方便乘客搭车。各车站提前制定相应的措施，做好大客流及特殊天气的运营保障。在这儿也要向可能会辛苦的很多朋友哈，地铁的工作人员、铁路的工作人员，那包括我们这个飞机场站的， 是 这样的工作人员们，道一声辛苦， 辛苦了，辛苦了。 其实， 为了确保别人能够顺利的回家，您做出了太多的努力。 没错，我想说的是，其实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啊，想一想想送给别人的一份礼物是什么，您得精心的策划一下。但是我想到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火车站，包括机场，包括地铁，这些个便民的服务措施也是人家精心准备的一份春节的礼物、啊、 对对对，送给要回家的很多朋友， 真是哈、啊、 送给你不回家的但是是你的朋友的人，对不对、今天也会说你要送给别人特殊的礼物会选择什么，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吧。 好了，来听听这首歌吧，未拆开的礼物，来自于品冠。 不敢肯定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不敢肯定另一种相处的难度，怀念不安的追逐，想象安定的归宿，我愿意，我义无反顾，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 来看看看看这个送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特别的礼物啊，这个七个什么字儿呢，说哎，你们刚才念那个新闻商品不合格怎么进口进来的、啊，他就没进来呀、啊、 对呀、 啊、他就没进来， 被拦着了呀， 对 对, 对，他就没进来。 来看看贵四儿哈， 啊、 嗯，我们家两个孩子又成功的发烧了，又是病毒感冒、 哎、怎么回事， 哎，但是凡事得看两面、 哦、 虽然说孩子发烧让人心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发烧感冒一个星期就能好啊，我们家宝贝儿们就可以在春节之前痊愈了，春节期间啊就可以带着他们到处串亲戚收压岁钱了，春节的给你们家送俩萌娃，哎呦，天天喜气儿吧，准备好红包啊，高雷。不过呢，给你们家贴完喜气儿，还得把孩子还给我啊。 瞅瞅得了是吗？ 对，这就是把他们家孩子当礼物要送给我了。哎呀，我就说逗逗两天，然后再还回去。 租借，暂时的。忙里偷闲说那得分什么，对不对？出门电源可以关，广播就别关了。送王一呢就送一特制的杯子 哦， 多喝水， 是 再送个大苹果平平安安的、送高磊呢我准备好了一个大包， 嘿 嘿呦，让他多装礼物过个年就图个喜庆红红火火， 是是是、 啊、对对对、 啊、 欢迎大家都说如果你要送给别人一些特殊的礼物你会选择什么。 嗯， 橘子老师说因为我们是儿童体能馆，为了感谢家长们的厚爱，我们也给小朋友们做了酷酷的运动杯 哦， 也在上面写了孩子们的名字，他们可喜欢了，我们也看到了绿色的蓝色的，这每个杯子里好像还都有一个球， 哎， 这球是用来搅拌用的吗？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会放一些比如说蛋白粉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东西， 小朋友放蛋白粉啊， 就我举个例子嘛，类似的、 哦、 然后他就搅拌一下、 哦、 对对对， 还有名字 啊， 名字在哪， 名字、哎、 这写着高磊 啊,、嗯、啊，真的吗，我就喜欢绿色的 你已经进一步置之要动 米莉就说了，哎呀，刚才你们说的工作在第一线的朋友们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哦、 想起当时在地铁工作哈，赶上大年三十值夜班，第一次在单位过春节，心里其实有点酸，但是也挺奇妙的感觉哈， 对， 因为我觉得每个岗位都特别伟大， 真的特别伟大、好了，接下来第二时段广告之后的第二时段我们就会给您说说您要送的礼物可以是他， 对， 可以是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 是的，好了， 还是不错的，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最近玩游戏怎么找不着你啊，双十一抢了个北京移动机顶盒，大片太多一看就停不下来，才180元还送50元话费，还能买吗，到北京移动 APP 首页或发汉字机顶盒到10086购买。 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首付50%即将2年零利率，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轻松出发不等待，上汽大众400820111 无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无裕泰。 中山音乐堂新春贺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1345.12美元后持续震荡下行，晚上最低达到1337.35美元，每盘时段开始反弹，最高呢1351.07美元，收于1338.93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347.93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天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利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666。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时间已经来到了8:0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 啊， 新春佳节， 对， 哎，您送给点别人特殊的礼物 啊 不一样的，您会选择什么啊？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呢，我们也请这一位嘉宾 啊， 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 赶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就是七彩云南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董总你好。 大家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您。 辛苦您了， 谢谢。 大早上起来就来到节目当中，刚才表示了那个，这从来没出门这么畅通过 啊，是 对，一路畅通，真的是、啊、 因为出来太早了。 对，今天是个好日子， 腊月27，我们记住了。 对 对。 哎呦，你说腊月27，离着年三十可就没几天了，是不是？ 可不是吗？ 哎，腊月，等会儿看看。腊月17，我怎么多说了10天呢？ 谢谢啊，腊月 对，腊月17， 其 实应该是马上就要进过年的年、 哎、节奏 了， 对 对, 对, 对 啊。 所以其实呢，有这种状态，早点做准备，会给亲朋好友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也不错 啊。 对的。 今天呢，其实董丽莎女士来到节目当中，不仅仅大家说，哎，是不是就说翡翠？不是的，是吧？会说方方面面吧。 对，我们想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感觉、 嗯， 或者是一个整体的春节期间的一个安排吧。 对对对，其实一说到这过春节，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哎呀，吃喝玩乐，对吧？这几个字儿 就是你想到的、 哎、没错。嗨，所以呢我就想先考一考董丽莎、 嗯、 哎，那说到吃喝玩乐，咱们那儿会有相关的一些安排吗？ 对，其实每年的春节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考题，然后也是一个关键词儿。吃呢，其实在七彩云南是很有特色的，我们每一年七彩云南大酒楼都会推出年夜饭。 哦 哦，尤其是在这个春节期间呢，它有一个特别的最具云南特色的这样一个年夜饭。 哦， 我们有 云南特色。 对，有只有产在冬天的黑松露。 哇，只产在冬天的 黑松露。对，只产在云南的冬天的黑松露。 那好珍贵啊。 对，好珍贵、 哦、 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另外的话，像云南本地非常有特色的汽锅鸡、食品豆腐、小刀鸭，这让您足不出户，其实就在北京本地就可以品尝到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云南美食。 嗯，很地道，而且是 对的，吃了早点。 哎， 不，真的，你觉得那个汽锅鸡，我 就尤其在冬天哈， 形象对，热气腾腾的，然后油油的鸡汤。哎呦， 对，尤其今天这样大风的天气， 对对， 让人暖暖的。 是，那除了吃喝还有什么吗？ 喝当然了、 啊、 你看一个春天，一个春节，我们会吃进很多油腻的东西、 啊、对呀、啊、 那来自云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普洱茶。 没错， 对，普洱茶降油腻、去油腻、降三高，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最适合春节的一个伴饮的一个茶品了。 嗯， 聚餐完了之后，三五好友坐在一起，亲人坐在一起， 对， 慢慢的喝着茶聊着天， 对， 是吧？ 然后还健康， 对， 非常的健康， 翻来覆去的看着春晚， 不断的重播。 对对对，但是你那会儿看也不觉得烦 啊，对， 就老会看着，就是一直沉浸在那种喜庆的感觉当中。 因为不会烦的话，是因为跟家人、跟朋友在相伴。 对对对对对，您看看 这普洱茶哈， 咱这七彩云南多么的贴心哈，吃给您准备了云南特色，喝也是云南特色，接下来就是大家伙在春节期间最关注的玩了，对吧？ 也得运动活动， 对，也得活动活动。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月坛北街的七彩云南商场，我们会给大家推出你这个京味儿的庙会，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够感受到我们燕京八绝的非遗文化啊！当这个安排我们会是在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的时候， 对， 元宵节， 元宵节， 亲朋好友聚的差不多了 啊！ 哎，你可以到咱们月坛北街 七彩云南的商场， 商场里感受我们七彩云南安排的京味儿庙会， 对。 这应该是室内庙会了，北京的室内庙会可真不多， 不多， 咱们算是一家， 对， 还是很有特色的， 对， 对吧？ 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在春节去赶地坛的庙会， 对呀， 但是在北京这样零下的温度，我觉得还是蛮考验人的体力和勇气的。 但是十五是这个安排，十五之前呢，咱们那儿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十五之前呢，实际上我们就为大家推出了一系列赏的活动， 哦， 这个赏就是鉴赏品鉴，欣赏的活动。 哦，我以为发钱呢， 赏赐给你了， 不是，是品鉴， 哦， 对吧？ 品鉴活动， 欣赏啊， 对，欣赏。就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来说，我们春节带什么送什么，那我们在这个期间呢，带出了一系列的这个精彩纷呈的活动。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福运翡翠的精品展。中国玉雕大师的作品展，缤纷祝运的财宝节，还有我们正好是大年三十的头一天是2月14号，也就是我们的情人节，所以我们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同一块原石同一个大师天生一对情人节这样的一些精彩纷呈的活动啊。 就是一块原石， 一个雕刻大师雕刻的， 哇， 那两件， 哦，雕出两件 同样的玉质的 哦， 这个情侣对牌， 哦，非常特别，天生一对儿， 对对， 就是这一次，就是这意思，是吧？ 对， 哎呀，还有好多的其他的活动，是不是啊？ 但我也想到了，因为接下来的农历上要迎来的这个生肖属相是小狗， 狗， 对， 对， 对，对， 对， 咱们那儿有没有跟这个小狗有关的活动？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狗啊，然后这个作为狗的宠物来讲，我们今年也是推出了一个今年的新品叫萌犬护平安的一个系列的新品，这也是我们原创和独创性的。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说狗年我们称为旺旺年，然后 旺旺年 旺旺年 很有道理，很形象啊， 对，旺旺年，所以七彩云南原创设计团队呢，将我们传统的翡翠平安扣和人们最喜欢的像泰迪啊、拉布拉多、雪拉瑞、金毛等九大这种萌宠的这种犬的艺术形象结合在一起，以萌犬护平安作为一个主题，给它镶嵌在一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萌。 我都好奇了 啊， 就是先有这种小狗的形象，而且是不同品类的， 对 吧？九种， 对， 这个是拿什么来做的呢？ 用18K金钻石和彩色宝石 哦做的，然后再加上咱们翡翠的平安扣， 平安扣，对，所以我们就叫 萌犬护平安， 对， 这尤其我觉得适合什么呀？家里就养着这些宝贝儿的，比如说泰迪、拉布拉多、雪纳瑞，还有金毛。 对， 这回去啊，当然是自己收藏了，不是 对， 给我们家宝贝儿， 主要不是小狗， 对对对，是。 我感觉有没有狗不重要，主要是我高兴。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的精巧， 看我的法宝， 好， 对， 大概多大呢？这样一个作品， 大概有20公分到30公分，两公分到三公分这个样子， 两三公分。 哦，对， 两三厘米， 两三厘米， 对，两三厘米， 很可爱， 对对对， 也可以做成这就变成，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吊坠，对，一个吊坠。当然您也可以就说用红绳编了以后做一个这个佩戴在手上作为 手 镯，对 对 对， 它 是非常精巧和可爱的， 对对，也不碍事儿，是吧？ 不碍事儿，对对。 送人我觉得真的是，尤其是送家里面有宝贝儿、小宝贝儿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礼物。 对对对，既带有生肖的概念， 是， 同时又有平安扣。那平安扣在我们中国传统意义当中，就本来就是有很多的意思的。 是 它有怀古罗汉眼、 本身就代表吉祥、平安、丰顺， 对对对， 护佑啊，圆满之意。 很多好的寓意都在这个简单的形制当中了， 对， 但咱们让它富有更多的艺术性，然后这种 时尚感， 对，时尚感，而且时代感，对不对？ 对， 年轻起来了，然后 对 对 对。现在有两位朋友都说您的声音特别好听了， 这事儿 说嘉宾声音真好听，听着就想去七彩云南看看。 黄 云说：“天哪，这位董女士声音怎么那么像蒋雯丽呢？” 哦，还真是有这么点儿。 谢谢谢谢 啊！刚才上节目之前，董女士挺紧张的，哎，说我这声音今天不太好，但大家觉得还不错 啊。这个反馈对我来讲是莫大的鼓励，看来我得多到我们87.6来做客。 是是是，欢迎跟我们天天的一起出发。 对 啊， 您就快有您自己个的粉丝了哈。 谢谢。 其实呢，我们也想聊一聊哈，我们都知道哈，尤其爱翡翠的朋友知道，这个翡翠的品类有非常多。那为什么要考虑用平安扣作为咱们生肖新品系列的设计主体呢？ 其实翡翠就是作为这个原创设计的话，它有它自己的优点和有自己的缺点。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件翡翠都完全不同，天底下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 这叫缺点呀。 翡翠，我说从这个原创的镶嵌设计的角度来讲，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做平安扣的。优点呢，就是它基本上是原型是一样的。那在我们的创作上来讲，把它系列化就更有创作的空间。我们说刚刚讲的，我说的镶嵌设计的缺点，恰恰是翡翠的优点。 啊，是我一听这都不一样，这多好， 这角度不一样。 但是董女士的意思就是说，我镶嵌嘛，如果咱们大伙儿都愿意用一样的，你找不出来 啊， 就没有这样 的。对 的， 对 的，对 的啊。这就让产品的系列化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对。 但是，翡翠它本身它的特质就是啊，每一个不一样。那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觉得也是翡翠它本身的魅力所在。 对对对。 但是呢，确实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时尚化系列化的镶嵌的研发，它就是一个障碍啊。那平安扣是能够去这样转化，而既有传统的寓意的圆满之意的，同时呢又带有很好的这个能够去延展这进行时尚的延展，进行这种一种季节的表达吧，我们生肖的表达，或者是这样一个年度的表达，最适当的题材， 找到了这么一个结合点，平安扣是最适合的，我明白了。 对的， 听众也很好奇哈，胖土豆说，请问有没有约克夏狗狗的平安扣？ 又给您提出了一个新品种。 对， 九大品类里有没有约克夏？ 我们下一步做第十大研发。 董总已经给大家这个说了啊，要做第十大开发了。行，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平安扣都是圆圆的哈啊，那么大小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多的平安扣，大家伙儿如果要真是想去选一个适合自己，怎么选啊？不会一看就眼花缭乱了吧？你要说按照别的一些这个宝石，它比如说透明度啊，它的纯净度啊，它的这个克拉的大小啊，我一目了然，这个好像就选起来有一些复杂了吧。 高老师一听就是一个钻石啊彩色宝石的专家，还上来净度啊克拉呀、 虽然我买的不多吧，就是了解了了解。 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选翡翠的平安扣的时候，首选还是种水色工、那种呢实际上是指翡翠的种质，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 是， 水就是它的水头，就是它的透明度，就是您刚刚说的啊。工呢，实际上我们在讲平安扣的时候，重点要讲工。就您选择平安扣的时候，一定不能太薄啊， 这个不要薄， 不要薄，一定要厚厚的，很饱满的。因为平安扣嘛，它本身就代表的意义就是平安圆满嘛。那圆满要什么？要福泽，要厚啊，要重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呢， 太薄确实像扣了啊。 对，可以缝在衣服上， 衣服扣。 对对，就扁平了，不圆润了。 而且万一真的那个太薄了，很容易碰到的话，你心情也会不太开心，对不 对？ 对 对对、然后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去挑选，不要有裂、因为 有 裂的话，对它的价值就会减半。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线条一定要圆润啊，那这就是考验到工了啊、因为走圆，我们说实际上就是 对 对，考验画画， 车怕车圆，对不 对？对，就怕车圆，对，所以圆满线条流畅是我们在选择平安扣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啊、 那男女老少都适合戴吗？ 当然，平安扣是最没有边界的这样一个题材的一个翡翠。 想平安的都可以带， 都可以带， 嗯，想圆满的都可以带， 太棒了，适合的人群太广泛。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有点区别吧，比如说，大家都一样的，也好像又不能太凸显出我的个性了，因为年轻人现在挺讲究这个的。 对，那我觉得实际上是会根据您的着装和您的喜好的话，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因为平安扣就像刚才我们跟萌宠的结合，那我们会跟印金的结合，那做一些镶嵌类的。 哦。 那还有平安扣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神意上的搭配，也就是做一些中国神意的设计，的这样一些创意。那这样出来的东西，您就是有个性化的。那还可以呢，就是您选择一款您中意的平安扣，然后进行定制设计。 哦， 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那个叫什么狗狗来着？ 约克夏， 约克夏狗狗。 所以就第二位约克夏的主人说，对，我家也是约克夏，希望尽快开发出第十大系列。 没问题，欢迎大家到七彩云来完成您的定制服务。 哎，那我就再多问一句，如果真的是要去您那儿定制这个作品的话，大概需要这个时间周期是多久啊？ 我们的设计周期大概是一周左右。 哦，设计快。 那制作周期大概是在25天，但是现在马上要临近春节， 对呀， 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大概要考虑到40天这个样子。 嗯，现在差不多40天，平时大概 是就25天就 OK。对， 对，刚才有听众问说，您说跟这个结合，跟那个是不是这个有没有平安扣跟折扣结合？ 折扣， 过年了你得跟折扣结合结合。 我估计有。 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才是最诚恳的、最答谢我们这个听众的一种方法。当然，我们在春节期间我们会推出春节的特别活动，也就是我们在春节的酬宾活动是全场7-8折。 哦，全场7-8折，不论是什么样的 年度巨券， 哇， 这个 年度巨 七八折是七八折，就7折8折都有呢，还是7.8折？ 7.8折， 7.8折， 7.8折， 有零有整， 对， 明白了，明白了， 是， 别以为有的7折，有的8折， 那就乱了。 哎，那咱们这个大家很感兴趣，咱们这个针对狗年推出这个萌犬系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设计和特点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说说好不好？ 好，实际上我们。设计团队呢这次打破了一些金镶玉还有一些黄金生肖首饰的一种传统模式。 嗯， 我们今年呢是结合吉祥和生肖文化，研发了符合当代审美的轻奢的这样一个时尚的翡翠生肖新品，讲述的是中国生肖故事，传达的也是我们时尚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内涵所结合的， 就把传统和时尚融合一体了。 对对 对 啊。所以这次主要还是用18K 金镶嵌钻石和一些彩色宝石来搭配我们的翡翠平安扣。我们刚刚讲有科奇、泰迪、金毛、哈士奇等等，总共9大品类。 未来还会有约克夏。 对，未来还会有定制的约克夏。 所以就是科奇呀、泰迪呀、金毛、哈士奇的这个主人们是吧，你们都可以以它为借口呢，赶紧把自己这个可爱的萌犬请回家。 对， 我觉得这都是女士买东西的理由。 当然了， 女士买东西就是既要买又需要一个正当 恰当的理由， 对 吧？ 对，而且 但如果是爱人的关怀，送女士一个就更好了。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咱们七彩云南的这个设计团队的设计特别好，就是搭配了很多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宝石， 对， 镶嵌在其中，就让人看起来，我天哪，这件东西太漂亮了， 是 让人爱不释手，是吧？ 是， 大家如果有感兴趣或者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问啊。这个刘说，哎，那雪纳瑞呢？雪纳瑞之前都包括了， 有 是包括了啊。这还有小池说，哎，我问一下这个董女士，这平安扣我想送礼用，这多少钱一个呀？哪儿能买呀？ 月坛北街七彩云南，还有我们的亦庄城乡世纪广场，在我们的西单商场我们也有专柜，还有公主坟的城乡贸易中心我们也有专柜，还有王府井的宫美我们也有专柜，所以在这些地方您都可以选择到， 看哪个离您近，您方便了啊。 对的， 对对对， 是。那这么着，咱们呢先进段广告，看看稍后还有哪些个问题、哪些个祝福、哪些个礼物继续送给大家。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来继续我们今天啊，这个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呢，这一时段我们请到的是七彩云南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女士。您好。 您好，董总。 您好。 跟大家基本上成为老朋友了，因为这问您问题的朋友特别 太多了。 对，刚才小池说那平安扣一个多少钱？ 我们其实平安扣的话，它根据材质的不同，它实际上是有丰俭由人的。那么有特别优惠的、实惠的，大概也几百块钱、两三百块钱，五六百块钱的都有。 哦， 那要贵的话，收藏级的几十万的都有。 嚯、看您送谁了？ 是是是， 对吧？就是也不是说都让您买那最贵的， 对 对 对 吧？对。 其实喜欢翡翠，我觉得也是优点在这儿，就是您可以量力而行。 没错。 对，因为每一件翡翠都是独一无二嘛，就像这天下的所有的每一个人一样。 对，是的。那除了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新品平安扣之外，那咱们新年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推荐给大家送祝福的礼物呢？ 对，就是说不能都送平安扣， 对、 想送点别的啊。 这个又是我们翡翠文化它所具备的特色了。那翡翠文化当中就是讲究工必有义，有义就有吉祥。 有寓意在里面，对吧？ 对，您比如说我们看新年送谁啊？您送给长辈的话，我可以选择雕刻了寿星的这样的一些 题材， 对，或者仙鹤呀，或者是松啊，就是这个松树啊，这些送给老人表示松鹤延年这样的一些题材。 对， 那比如说送孩子 啊， 送孩子我可能会送一个竹节。节节高嘛？ 哦，不错不错， 是是是， 对，或者是生肖啊。 嗯， 孩子今天不属狗，我们不说血拉人。对，但是咱们孩子属猴，属鸡，那我们选一个生肖。 咱们也有生肖系列。 对对对，翡翠非常多的题材。 之前那个过年时候也出来过 啊？对，有都有。 对啊，但假设是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比如送朋友，那我可以就送个福瓜呀。送个葫芦啊，送个如意啊，这些实际上都是带有非常好的、美好的寓意的。 你像你听着半天，你决定，比如让你送给自己，你送一什么？ 我送我自己，全一样来一个，这多爽快！ 说好了，董总， 真是我告诉你， 董女士，那你记得去买， 哪天去啊？咱就去总店吧。 我不一样，我决定送给我自己。 择日不如撞日，节目下了咱就走。 行，我就搭您车去一趟呗。 行嘞， 我决定送给我自己那个松树和仙鹤。 延年益寿， 对，就虽然我很年轻，但是我觉得我也需要 备着， 就备，等到自己六十大寿的时候再送出来是吗？ 有备无患嘛，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人杰地灵这位朋友问说，我真的要去您那儿定制这约克夏，是不是会比那已经成型的九大系列要贵许多呢？ 不会， 不会， 不会， 定制不会贵， 这一点您放心啊。 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定制。 当然我们有一个这个专门的首饰定制中心，每年其实定制非常多的有特色的东西。我觉得定制其实会更符合您的喜好。 是是， 会符合您的个性。对 对对对对、 哎，其实我也去定制过一些首饰，但是真的就是人家给我就是拿那个图册的时候太多了，真的眼花缭乱的。当时有 不是应该自己想好吗？ 没有，我是脑子里没有概念，我只是有原石。当时后来是专门有工作人员，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给我介绍介绍，然后帮我设计出来的。我就是咱们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做这个工作呢？ 我们专门有一个在北京有一个7个人的工作团队。那我们是这样，我们可能不会像您说的，因为我觉得在就像您这样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您没有完整的一个概念的时候，这种沟通是会很麻烦。 对对对， 那我们会， 我是挺麻烦的。 我们会其实尽可能去跟您交流， 先聊， 对， 先聊， 了解您的个性，了解您的喜好，了解独属于您的符号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再给您有推荐性的。 再给您一些参考的设计图 稿，一些图片， 然后最终还是要根据您的想法来绘制图。 对对对，是我得同意你们才能做嘛。 对对对， 关键是做出你可心的，因为你拿着图片选，这实际上是一个偷懒的办法。 对， 实际上这慢慢聊，让你自己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 哎， 是的， 他通过专业的方式来引导你， 对 吧？ 对对。 我们这儿一位叫黄林的朋友说，像我这柯基系列的那个萌犬的产品，能不能在线上购买？ 在线上可能会，目前还没有。 因为您像这个翡翠这产品吧，他要自己不具体的看一看，在这个同样灯光下看一看的话，他线上照这个照相的时候，灯光啊等等色彩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就不好办了。 对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而且啊，像这个珠宝系列啊，我的感受是 还不去现场买， 必须去现场。就是说，你看一个就是一个珍宝一样，你首先你一看，你就特别吸引你，你就觉得有缘。 您听说过？ 导演 网购钻石的吗？ 嗨，还真没有。 这都还这 当然是可以，因为我们在天猫，我们在京东都有自己的店铺。 真的吗？ 您可以先去店里看好了，在那儿买吗？ 对，但是我们新品这部分，因为确实是研发的量比较有限，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放到线上。 对对对。 但实际上，如果是您的其他的题材的这些饰品，您都是可以在我们的线上购买的。 对。 在我们京东的旗舰店和天猫的旗舰店，您搜索"七彩云南翡翠"都 可 以找到。 哦。对，好好好。 那就能看得很清晰，是吧？ 是的。那我们这次呢还有优惠活动，即日起到3月4号，全场正价商品7.8折。最后一句话，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前拜个早年吧，董总。 好，祝北京文艺广播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吉祥如意，愿我们七彩云南翡翠在新的一年伴您福运安康。 谢谢您， 谢 谢 谢 谢 谢谢各位。那接下来广告时间，稍后继续，我们出发吧。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全新7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2日至4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那接下来时间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北京以及全国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好的。今天北京呢又有冷空气造访了，昨天呢实际上下午就吹起了3-4级的偏北风，夜间呢风力有4-5级，现在呢风力有所减小，不过呢9-10点之后风力还会继续加大，那么呢这个预计啊平均风力在4-5级，10点之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不过这次冷空气活动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下午4-5点，这个风力逐渐减小，到了夜间呢基本上就没什么风了。在冷空气的影响下，这个气温呢是比较低迷的，昨天的最高气温是5度，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0.1度。不过呢有4-5级的偏北风，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最高气温恐怕还是在-0.5-6度。所以呢今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那么受这次冷空气的影响啊，这个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将会出现4-5级的偏北风，阵风呢有6-7级，而且呢在降温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4-6度的降温，尤其是这个江苏啊这个和这个安徽局地降温啊恐怕可以达到8度左右。所以呢在这个5号之前啊，黄淮以及以南地区的气温 仍然是这个持续偏低2到5度。那么在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大部呢，这些海域有8-9级的阵风，这个降水情况呢应该是进一步缩小，全国大部分地区就基本上没有降水了。那么降水呢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的中部，吉林的东部、辽宁东部和山东北部，还有呢川西高原、云南的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呢，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呢有大雪。其中呢，贵州的西部局地有冻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中部、四川盆地，这个还有呢，这个海南岛的东部和台湾东部这些地区呢，有一些小雨，局地呢会出现中雨。从总体情况看，这个各大城市啊，对大家的交通出行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不过呢，去西南部地区的这个朋友，尤其是到贵州，因为贵州它有冻雨啊，地面这个恐怕对这个交通运输啊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呢，近几天总体来看，天气对这个春运没有太大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今天呢也有5-6级的这个偏北风，刘老师您得多喝水，注意身体哈。 好，谢谢。 谢谢刘老师。 好的， 好，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主要看到是新增的拥堵路段是东四环的小武基桥，一直向北呢要到朝阳公园桥都是比较拥堵的路段。其实过了朝阳公园桥呢，这个道路就行驶比较畅通了啊。提示在这一路段行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要抢道啊，也不要着急。 嗯。 另外呢，东南二环和东南三环都是同样的还是拥堵的路段。东南三环呢大概是要从这个是分钟四桥一直要向北 双井呢 延伸到双井，对，都是非常拥堵的路段。还有呢，东南二环是从左安门桥一直要到建国门桥，也是拥堵的路段。而且北二环呢也是东西双方向，还有东三环也是东西双方北三环呢也是东西双方向都是比较拥堵的。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周末车多是很正常的，不要影响了您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刚刚我报过路段路 路况 啊， 最新的路况又来了。 那 么受到上一时段的建国门桥削减流量的影响呢，目前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持续车多，对为已经排过的南二环的左安门桥了，建议您绕行左安门内大街或者内滨河路啊。另外呢，东二环南段建国门桥南向北也是这个。提示大家吧，这个削减流量嘛，它本身就会让你走的车少 啊。对 对对，提前绕行一下。还有呢，有事故的路段是北二环钟楼北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排到小街桥；北三环太阳宫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多车事故，造成东北三环外环方向啊，以及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北进京方向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况。而在北五环呢，上清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奥林西桥；南五环旧宫新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下北向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啊。周末大家心情可能都比较愉悦啊， 也比较激动， 对对对，开车呢可能都相对快一点，不发生事故比什么都强。 那当然了，平平安安的嘛， 想开点是吧？ 是，尤其是快过节了，大家伙儿可能都着急，着急着回家，着急着办事，着急着送亲戚朋友一些礼物什么的，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您脚底下油门，您稍微收一收， 是，就剩下着急了，最后， 嗨， 对吧？那没必要了。 是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 哎，这新春佳节要到了，您要送给亲朋好友一些什么个特别的礼物？ 哎， 您可以选您的啊，每个人都有特别的礼物。刚才也说到了各种狗狗的视频，我们这些这个狗狗的主人们都很热情的。 对呀、 啊， 都想给自己 约克夏的主人排在第一位吧。 这其他的还有好多呢，代表北京京城的这个小狗。 我刚才都后悔了，没有提出这个一个地道的品种。 京巴， 对， 我也想了半天，我就说这是北京地地道道的特有的品种，怎么没人说呀？ 国际名犬 啊，对对。老佛爷都喜欢，嗨，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 是，这倒是。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吧。 莫诺爸说：“早上好，昨天我们公司领导就想到了这点，送了每个人一盒干果，两只烤鸭，现烤的不？ 这个搭配比较奇怪， 上火反正是。 对， 烤鸭就干果， 好嘛， 吃出好味道。 那您就点菊花吧，下火吧。”张海明威说了。亏欠亲人的太多了，父母一直都没出去旅游过，想带着他们去，而且啊，老婆呢，自打嫁给我呢，也是没有正经的带她出去玩过，很想带着全家老小去旅游一次，但是短期内真的没有时间，有点遗憾， 有点遗憾、但没关系，可以送给他们一个承诺， 对， 未来会一定出去的 啊。 那米莉说，高磊，怎么着？要不我送你点东西吧？ 行啊， 我看你老想行，好，不用了，好，不用说了。哎呦，淋淋季啊，今天风太大了，我的小嘟嘟在广渠路上都要飞起来了。 你慢点，你可真慢点。 车小，可能是风真的不小。 对，限速25公里啊，25应该是啊。 刚才还有朋友沉浸在啊，你们刚才没有发现吗？刚才一直你们节目里说的都是把自己家的小狗戴在脖子上。这样一个美好的事物，哦，也是哈，真的，如果定制的话，还真的可能 是 可以的， 就是这意思哈、 多么可爱！ 法师说了，我呀， 法师， 我送全家一人一张电影票， 妈呀， 一家人，你瞅瞅啊，一起去看场电影，其乐融融。 不许开会啊。 啊， 一家人去就愿意。哎，这什么什么， 就讨论了。 但是有那种小包厅的。 有 包场 有 那种，哎，一家子看 那贵了。我告诉你，一张100多呢。你要是一家子八口，好，1000块钱， 在家看中央6吧。 中央5也不错啊。 人家是要看电影 哦，看电影，好。 你们家频道不一样，就真的。其实你知道各地的频道是不顺序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不知道。 说咱们这儿一就是中央1，对不 对？ 对 对、 啊。然后咱们这儿的北京的所有的频道都往前排。但其实卫视你播的顺序是它收视率的顺序，所以最开始一开始湖南台、什么江苏台、浙江台、东方台、浙江台等等啊。你要在外地不是？我问了一河南朋友，我说那你们家那儿本地台怎么排？河南台是几？他说是一，一就是河南卫视， 人家就是当地老大嘛，对吧？这可以理解。 就所以他全国都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是， 送给家人一些什么样特别的礼物？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微信交流吧。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家说着礼物，我们给您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啊。第三时段前半段说旅游，后半段呢，我们来说一说世界的趣闻。 嗯， 旅游就说从近的开始吧。 好，地坛、龙坛两大庙会啊，将于2月16号，也就是正月初一开门迎客了。2月20号正月初五闭幕，共历15天，每天早上起来8点半到下午的5点开放。门票预售时间呢是2月2号到2月9号，分为现场预售和网络预售。 今天就可以买了。 哎，对对对。 对吧？ 市民呢，您可以前往地坛公园南门或者是龙坛公园的北门现场预售处购票，也可以在美团网上预订门票。 哎，这庙会都干点什么呢？给您说说啊。作为地坛庙会的保留节目，访清祭地表演的时间调整了。 哦， 每天上午9点到9点半。哎，现在是这个时间。 好像是提前了，我记得去年是10点。 对，9点到9点半。 嗯。 另外呢，这个地坛庙会还将推出民间的花卉展演、歌舞荟萃、天津曲艺、台湾风情和河北杂技等等六项将近百场的演出。 哇、 哦。还有举办皇城文化互动区、祈福纳祥民俗等等这种互动体验吧。 嗯， 还开展以包括这个邮政爱心包裹等等四项公益活动。 您瞅瞅，还挺丰富。这是刚才说的地坛的哈，龙坛庙会呢将推出的是成都、新疆等省份的特产展卖，邀请了内蒙古自治区化德县及湖北省十堰市运阳区等地，介绍他们那儿的旅游资源、当地特产，哦、还引进了天津。 运阳这地儿不错 啊，还引进了天津啊、河北等的老字号、特色的风味、传统的手工艺展示，以及张家口市冬奥特色旅游宣传和文化推广，展示土耳其、泰国和尼泊尔等国家特色的风味小吃还有工艺品。那么另外呢，龙腾公园今年还开设了3万平方米的场地，干嘛呢？打造了一个冰雪主题乐园。嚯，除了雪上冲浪、雪地坦克、冰上自行车、冰上还能骑自行车、冰爬里等传统的项目之外， 自己还聊天，我 还新增了龙潭号列车、梦幻鲸鱼岛等游戏的项目。 哎，这真是比较丰富的。你像这里边呢，天津的这个风味 啊， 那日子我刚去天津， 嗯， 这个出差来着，然后结果呢，也顺便拜访那朋友 啊， 他给我买早点，买那个不是早点啊，买那饭，天津的包子哈，传统的津味的包子， 狗不理？ 哎，不是不是， 还不是啊， 一般人做那馅啊，豆腐丝儿， 豆腐丝儿。 豆芽 豆芽 拌着那个腐乳 啊， 哎，做那馅特好吃。 这是什么馅儿？ 这特别好吃。你 哎呦， 你管它什么馅儿呢？好吃不就完？你 入嘴挺好的，入口 梅花， 梅花， 甭来这套。 哎，我告诉你， 那你都说入口即化呀， 这都不错了、啊，没给你搁点别的， 还搁嘛呀？ 搁嘛呀？不知道呀。 不，这个挺好吃的啊。 啊， 这个像土耳其的美食我也尝过， 是吧？ 土耳其的像咱那甜品配都得配他那茶。土耳其的甜品是相当甜、 嗯、相当甜齁呗。 哎，不是不是不是那种齁，它是蜜 蜜 甜蜜。 哎呦呵， 哎，配点那茶特好 啊，就是 泰国的美食高磊熟悉。 那当然了，就是都是那种酸酸甜甜辣辣的，就是那种香料的味儿。 张含韵 Lemongrass 柠檬草的味儿、 哦、 全是那味儿。我告诉你， 甜甜就是我。 嗨，我有的人喜欢那是真喜欢，就是像我，有的人不喜欢，一闻那味儿就受不了。 咖喱也不错，因为他到咱们这儿来一定会做了一些结合 啊。对对对，是是是、啊、 两大庙会的门票呢，您也可以当天来买、 哦、 也可以提前的预售，这我们都在预买预购啊。 是 说了有朋友说那停车怎么办呢？地坛庙会周边呢规划这临时的机动车停车位600多个，龙坛庙会呢规划临时的机动车停车位900多个、 嗯、 小型车单次停车收费20块钱，按次来啊。 嗯，对 对, 对， 大型车单次停车收费40块钱。 对，哎，我说实话，这龙潭庙龙潭湖公园我去过好多次，上次我就开着车去转了，那因为龙潭湖公园不大，我转了2圈没找着停车位。 哦， 现在呢可能是在哪儿啊，反正开辟临时停车场， 到时候肯定有指路牌 啊 那900多个真不错真不错。 临时的嘛 啊、 那么也有安全评估哈，这个地坛庙会的瞬时游人量最高承载呢11万人，龙潭庙会的瞬时游人承载量呢是10万人。 嗯, 嗯， 所以当地坛这个公园内游人达到9万人，龙潭公园内人流量达到8万人的时候啊，将采取远端疏导疏散，园内利用广播系统和工作人员加强导流力度等等措施，大家到时候得配合一下。 对对对、 啊、 而且呢还得给您提个醒儿，这个、 哎、 通常情况下游客的游览高峰可能会集中出现在大年初二到初四，每天入园的高峰呢则预计高峰期出现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哦，所以人那个游园的那个活动提前到9点了。 嗯， 建议市民呢是错峰逛庙会，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是啊，米莉说，哎，你们说 这庙会怎么现初五就结束了呢？ 啊， 我这初六初七我干嘛去啊？ 初七上班了，你干嘛？ 原来都开到初七，对，是原来大年三十还上班呢。 对呀， 对，他调整总得让您休息一天吧？ 啊， 对的，您缓缓初七工作不是更顺利吗？ 对，咱们也得收收心。 嗯。收不了，伊利那劲头没有， 没有哈。 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说说啊，如果让您送给亲朋好友一些特别的礼物， 啊、 您会选择什么呢？ 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全市的公证处。即日起到正月十五，推出了很多便民的举措， 好事儿哈！春节临近，出境人数增多，同时呢，法律服务需求也是随之增加。市司法局近日联合的市公证协会，从即日起到三月二号，也就是正月十五期间，推出了包括八项公证服务在内的新春大礼包，方便咱们的市民朋友办理公证业务。 哎，即日起到三月二号，也就是正月十五了。 对， 咱们25家的公证处能够当场核实的学历、学位、出生无犯罪记录进行英文翻译的简单涉外公证事项啊，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出证时间呢，从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哎，一使劲就缩短了，缩短到一个工作日就出证。 哎呦呵，这使的劲有点大发嘿。 好劲儿， 好劲儿，好劲儿， 不错不错。 那么另外呢，办理北京市驾驶证的涉外公证事项啊，或者是办理父母一方，再或者是他人带未成年人出国的亲属关系委托涉外公证事项等等，进行英文翻译的涉外公证事项，那么从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出证，告诉大家好消息，缩短到3个工作日出证了。那么当事人办理其他涉外公证事项符合法律规定且材料齐全，申请办理加急业务的公证处也会满足当事人的需求。 对，在这儿得说一下，您觉得这一下缩短了，实际上是有很多工作人员牺牲了休息， 是， 哎，牺牲了私人时间，帮助您来这个加紧完成了。 嗯 啊，也向他们致敬，真的不容易，因为大家都要过节的。 对 啊， 来，再来给大家说说这点好消息吧。 嗯，这是我们电台的好消息。 是啊， 啊。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呐、 啊。嗯，是的。 2月7号呢，北京电台将走进咱们北京门头沟区燕翅镇于白村啊，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 嗯，主持人呢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出新春祝福。 哎，说起来这广播三下乡可是我们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 是， 打2007年开始到今天，已经连续12年来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 嗯， 未来呢，我们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 是，我们会继续加油努力的。 哎，你看我们选这礼物也很有特点的 啊， 音箱啊， 哎呀， 酸 奶， 对、啊，看看大家一会儿啊，送给亲朋好友，您会选些什么特别的礼物？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接下来听听我喜欢。 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有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有没有觉得很温暖呢？我喜欢送给大家啊，主要是高磊喜欢，所以选择这首歌曲。 我喜欢梁静茹， 嗯，我不喜欢。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对，我这么说会不会被大家讨厌？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梁静茹。 对，温暖的声音嘛。 哦哦，梁静茹啊，哦，那还喜欢。 那你以为是谁啊？ 梁启了， 梁启我也喜欢。 有不喜欢的吗？这个就喜欢你的美说，我想送老婆一个最好的祝福，因为我媳妇儿怀孕了 啊， 三月份呢，我又得当爸爸了， 我 又要 当爸爸了， 对，哎，就已经这是二孩呗， 二孩了，嗯， 祝福我老婆孩子都幸福啊。那你这就不是光祝福就行了 啊， 真的， 你得真是拿出点什么， 不得给人买点营养品， 像样的礼物送给人家，这辛苦劲儿的， 反正或者你付出点辛苦也可以，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啊， 陪陪大家是吧？啊， 对。 来看看丽就说了，我准备送全家春节出境游去英国玩，我和先生因为工作啊已经去过几次了，但是爸妈没去过，趁着爸妈他们还不算太老，我们想着带他们去周游世界， 很是孝顺， 多好啊， 很是孝顺啊，真的啊， 来 便宜嘛，完我一块啊， 您说什么？ 没事儿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其实我也心里想着了。 大芝麻说，送给家人的礼物是陪伴，庙会就不逛市里的了，人太多，还是逛逛我们平谷的庙会吧。 平谷的庙会啊， 嗯， 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那你这么大反应， 我也是想知道在哪儿，你知道吗？我惊奇了一下嘛。 对方正在输入说，什么时候你们电台这个三下乡来了我们通州啊？ 去过， 应肯定是 去过，去过， 对对对对， 当年我们应该是去过， 因为我们是这样，主要呢会去这个农村， 对，对对对，比较偏远的， 对对对对，嗯，需要我们就是很多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些朋友们啊，生活辛苦，但是又坚强又向上，我们就去呢，嗯，再去搭把手，鼓励鼓励 啊， 做做这样的事儿。 对，我们俩其实也都曾经去过多次， 嗯， 我们当时哎呦真的是去特别偏远的一个村庄里边，人家当时的老乡家里面其实没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就把他们自己最珍贵的一些收成的一些谷物然后拿出来要跟我们分享，我说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没有没有，一点都不好意思拿， 哦， 你知道吗？我们就坐下跟人聊天，然后给人演节目。 你演了什么节目？ 我当时作为主持人出现呢，他们演我来串场。 不过这点要表扬你，终于忍住了，没有要人家东西。 没有， 一般给东西高磊都要， 那分谁你就可以。 说一说，如果春节了，您送给亲朋好友一些什么样特别的礼物？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给您说说全球趣闻。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说说这个全球趣闻啊。咱们从学习的事儿说起， 嗯， 咱们这儿呢一说查字典呢，新华字典， 嗯，对， 现代汉语词典 是 吧，都很有名。国际上呢，这个很有名的是牛津英语词典。 嚯， 哦，牛津英语词典最近更新了自己的词汇， 嚯， 哦，加了很多新词儿 啊 啊！这1月30号的时候，牛津英语词典呢更新了在线的词库，更新了1000多个新词， 嚯， 哦，子条目还有新的意识意象 是 啊， 嗯， 那么比如说 mansplain。 Mansplain, man, man, mansplain, mansplain, 对不对，嗯？哎呀，你看我这发音， 你看我多标准啊！ 那你念吧，以后都。 Mansplain, 就是 man 和 explain 的合成词，做动词用。 有鼻炎呀，啊？你说吧。 形容一个人以一种不必要的专横的高人一等的有大男子主义倾向姿态解释这些事情，尤其是在对于女性说话的时候，中文大概我们可以理解为男人的说教，叫 mansplain。 你两次念的好像不是一次。 我也觉得是， 但是没关系， 因为它是合成词，我也得适应一下。 对对对，就两个词，一个是解释，一个是男人， 啊， 对吧？就是男人的这种 说教、 唠叨、 唠叨、啰嗦，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有点大男子主义，是吧？嗯， 对。再来，再个举个例子， 可以翻译成圣旨吗？不行不行， 不，肯定不是这意思啊。 还有一个词就是 me time， 嗯， 就是指人们独处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呢，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尽情的放松自我，缓解压力，而不必考虑他人。 哦。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这不叫独闷吗？ 啊，闷得儿密， 闷头密室睡觉 啊，就自己独享吗？ 独闷，对，其实就是咱们这个话早就有了。 对，你看看 后面它有一个 hungry， 就是 hungry 和 angry 的合成词，就是翻译成咱们这词就是哎呀饿急眼了。 对， 他们刚更新， 你瞧瞧， 我们早就经常有人饿急眼， 所以中文博大精深嘛，是不是？ 依旧说磊哥的发音就是标准， 是吧？ 嗯， 其实我也不觉得我标准，我每次都懵。 他问你去村里有没有吃人家鸡？ 没有。我们都自备干粮， 是全村鸡都没饶喽。 我又不是没完没甲方乙方。 开玩笑开玩笑，我们的三下乡活动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是的， 一定会走到大家的身边的啊。 嗯， 我们出发吧，每天早上也会陪伴着各位。 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自己打包成一个礼物，每天在这儿向您呈现最好的状态。 对对对，所以周六的早上还是我们俩会跟您一起出发，记得早早来报道哦。 嗯，记得跟我们互动发信息哦。 谢谢谢谢，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嗯， 稍后是娱乐 七十二变，提前祝您周末快乐。 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世界再大他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首付五成，即将两年零利率，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轻松出发不等待。上汽大众4008201111，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